养风海风吹着是吧，棕榈树还非常漂亮是吧，非常温暖舒适的天气，非常适合这个老人家居住。所以呢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有六七十万的老人涌入到三亚当中来。但是呢你知道每年都去每年都去是吧，所以呢他们开始渐渐的就觉得，要不然我在三亚买个房吧。所以呢这些老人就开始在三亚买房做生意，甚至劝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哈，就是冬天一过就回老家了嘛，就说哎，要不然明年冬天跟我一块去吧，那边天气怎么怎么好怎么适合退休人的生活。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雪球效应，就是老人到三亚去不断的增加，导致现在六七十万人每年冬天都过去。所以呢现在在三亚哈，像非常适合老人家的休闲活动，比如说麻将桌很多，乒乓球台很多，台球台很多，国际象棋、书法、绘画这些活动中心都非常的多。另外呢因为这个老人在三亚买房，所以导致现在三亚的房价也是蹭蹭蹭的往上飙升，你知道吧。还有就是因为一到冬天这些人就去，所以一到冬天三亚的物价就翻倍。当地三亚人都表示，我们压力山大呀。不过有时候在想，你说退了休是吧，退休了之后在三亚海边来个房子，每天晒晒太阳，游游泳，打打麻将，哇，这种退休生活真的是太美好了。不过三亚当地的居民呢也觉得压力好大，这个压力不仅仅来源于物价和房价，也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外地人的美好的退休生活之后，就生气地说，哦，退休生活这么美好，早知道我就不生二胎了。另外三亚当地人的压力山大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发现，哇，我们三亚海边的脸基尼怎么这么多呀，大妈们都喜欢戴啊。 我会记住我们拥抱的温度，我会守护我们回忆的拼图，爱情是长长的旅途，是你给我第一步，我看不出的音符，我们的路走进往事的地图，快乐是上天的礼物，眼泪是爱的记录。 是一场游戏，才会觉得好听，那才是一种鼓励。我露出了笑容，说答应我温柔，真挚的笑容，就让我感染着这么多光荣。 沉默，承受不了叫做情。 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5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询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多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欢迎回来，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这是关于阿里巴巴最新的一个创举啊。阿里巴巴当年建立这个研发团队的时候啊，有一个理念，就是要打造服务全球20亿客户的这么一个愿望。那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呢，阿里巴巴最新开始尝试做科技巨头了。他们开发了一个项目哈，叫 NASA 项目。这个 NASA 非比 NASA 哈，不是美国航天局的那个 NASA。 这个阿里巴巴的 NASA 项目呢，将会覆盖比如说像机器学习、芯片、互联网、生物识别等这些核心的技术内容。当然这些都是为了以后阿里巴巴可以服务全球20亿人来做准备哈。当然了，他们把自己的这个项目称作 NASA 是有原因的。那马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是说呢， NASA 美国航天航空局这个机构通过技术突破为人类做出了贡献，这让我很钦佩，所以这个名字是用了就是来纪念他们的。但是呢，你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听说了马云要用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赶紧找到了马云。在看到马云的那一瞬间，美国航空航天局惊呼一声，哇，人类的重大发现， We find the alien。 所以我们找到外星人了，不用再 NASA 再不用再发任何航天器去外星星空探索了。 看见你爱一个人那样体贴细心，偶尔孩子做聪明受误会也不说明，我忍不住想快步跑过去抱紧你，跟你说我更爱你。虽然我其实知道如果真换成我，你脸上细微温柔也会悄悄就溜走，心却不懂退缩，相爱的冲动在故事开始以后。 生完老婆生完孩子之后心情一直不好，然后呢老是觉得晚上失眠啊，睡不着觉啊。李雷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老婆解释说，老公我也没有办法， It is baby blue。 什么是 baby blue？这就是产后忧郁。 Well, the baby blue is the kind of blue emotions and you feel sad about everything after you give a birth, baby birth. 那产后忧郁症呢，其实方法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经常出去走走呀，把自己的心情多说一说呀，或者是喝点蓝莓汁啊。这是加拿大的最新研究，喝蓝莓汁有助于抑郁症。那为什么 blueberry 蓝莓可以抑制产后忧郁产后抑郁症呢？李雷解释说，因为这两个词当中都含有 blue。 不是啊，因为呢有加拿大的一个最新的研究，首先产后忧郁症呢其实是非常容易产生的，特别是在产后啊，一种忧郁症，那基本上是在产后十天左右可以得到缓解。如果这个妈妈新妈妈可以能够多跟家人分享自己的心事情绪变化的话，这可以解决产后忧郁症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加拿大的研究人员呢是做了这么一个实验，他们发现那些天天喝蓝莓的新妈妈没有情绪低落的状况，而那些不喝蓝莓的新妈妈，他们的产后测试抑郁测试分数明显比那些喝了的高。所以他们就得出结论说，蓝莓 blueberries 他们对于抑郁抑制产后抑郁症是非常有效的。不过呢，加拿大做这个研究呢让其他的水果很生气，是吧？苹果就说了，我太生气了，凭什么只研究蓝莓啊？难道我们苹果就没有产后抑郁症抑郁的功效抑制的功效吗？为什么呢？难道加拿大盛产蓝莓？有这种可能性 冷空气却清晰，你在南极冰山雪地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是美丽，为了要遇见你，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安伯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零下91度的苦寒，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沉浸轻叹，撒哈拉满天黄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守护尘封，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页页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91度的苦寒，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沉浸轻叹，撒哈拉满天光。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苏格兰首相大臣是说呢，下周他们将寻求苏格兰会议的许可，要求英国政府授权英格兰在脱欧前进行公投，要不要脱英？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要脱欧，我们如果你们要脱欧，我们就要脱英。那苏格兰正闹着的时候，北爱尔兰也没有消停哈。外媒报道是说呢，这个。说是北爱尔兰的第二大党叫新芬党，也是表示说他们将尽快推动北爱尔兰举行脱英的公投。所以这个自从去年六月份英国想要脱欧之后哈，北爱尔兰啊、苏格兰啊，这些都是想要脱英的。但是呢，这个脱欧，英国脱欧肯定是脱定了哈。特蕾莎梅也是说了，公投可能会在2018年的年底到2019年年初举行。但是呢，你说这个英国和欧盟的这个离婚案是吧，要谈两年。这个谈判上啊，我相信欧盟肯定会说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英国你们要脱离我们对不对，你要脱离欧盟对不对，英国那你们的苏格兰和爱尔兰要跟着我走，那你这赡养费是不是要多付点啊。 如果就这么两只脚远得近的所有的船，你打得牢，不过就这么两三秒，忽然我的心开了窍，你我不要。爱要温暖安定，那些只有梦与带出快乐的路标，放弃一个真实，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往前不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于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不认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死里放回，怎么两只脚远得近的所有的船，你踏得牢，不过就这么两三秒，忽然我的心开了窍，你我不要。爱的昏昏暗里，那些只言梦语带出快乐的路标，放弃一座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往前不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于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实力范围没有妥协，爱的昏天暗地，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放弃一座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一条光明大道，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决定的昨天，完全不收回，现在先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于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 件事情就是现在你会发现现金已经不太需要了，对不对？这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专家叫做谭和林哈，他说的，他说现在啊，现金已经渐渐的成了非必需品了，无现金社会正在中国高速发展。因为通过这个扫二维码呀，或者是中国银联啊、网上支付啊等各种各样的网络支付方式越来越普遍，我们有超过70%的网友都说了，现金已经不是生活必需品了。那到底为什么呢？大部分的用户都说了，我们这种网上支付方式不需要给现金，也不需要银行卡，真的很喜欢移动支付的方式哈。而且现在支付方式非常普遍，像全国超过200万家餐厅、超市、80万个停车位以及20000个加油站都可以使用支付宝来买单。另外呢，人们使用这个智能手机去医院都不用拿现金了，都可以网络挂号、扫二维码支付医药费，对不对？而且在北京的一些很多城市，甚至一些小店铺都开始接受无现金的支付方式了。我是今天想了想，我发现就是我昨天晚上在一个小摊上炸串儿，我都可以扫二维码付钱，老板都可以给我一个二维码让我扫一下。所以我今天真的想了很久，到底什么地方是可以必须用到现金的，真的怎么想都想不出来。所以你说我真的是什么都是用手机扫二维码支付的，但是呢，你知道什么事情都有个 but 对不对？但是虽然我还是喜欢在身上放一点现金，你知道吧，我就会有安全感，是吧？虽然什么店的老板都会跟我说你不用付现金，但是万一呢，对不对？万一我手机丢了呢？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万一的，是吧？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春去秋来，花谢花开，记忆深埋那片心海。所谓纠缠，只是伤害，没有人去灌溉，一切成黑白。这些我还放不开，对你太依赖。

看阳光，红尘里快乐有多少方向，一丝丝向梦的风雨，路虽然茫茫，丝丝向梦的风雨，路虽然茫茫。 下飞机上楼的飞檐走壁，全世界都知道我多着急，看着我撞玻璃叫 taxi 消失天际，你的讯号突然出现，我连忙伸出我的腿线，寻寻觅觅疯狂感应，压抑不住我的思念，我超越光速狂奔前进， I just can't stop跟着你的讯号，脑袋就是停不了你的笑，像多少个电报 Can't stop， 多远我不知道，但我就是停不了，下一秒就要冲进你的怀抱。别问到底什么原因，我不停看手机，开手机检查简讯，如果我也能够分心，泡咖啡加微信看电视自言自语，你的讯号突然出现，我连忙伸出我的电线，寻寻觅觅疯狂感应，压抑不住我的思念，我超越光速狂奔前进， I just can't stop， 风在耳边呼啸，脚步就是停不了，心在跳，脸颊红的发烧，身体发出警报，但我就是停不了，这一秒比什么更重要， I just can't stop， 跟着你的讯号，脑袋就是停不了，一个不小心就停不了，一个不小心就停不了，一个不小心就停不了，脑袋就是停不了，下一秒就发出警报，下一秒就发出警报。 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胜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十一克送一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理，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得你， 万宁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总说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我 继续收听雷人秀。 一群当中 Fear 留言说，我退休了之后啊，我要跟一群老太太一起晒晒太阳打打麻将。 Fear 别忘了买房。四哥留言说，我要跳广场舞带着孙子跳。那个跳广场舞记得不要在小区里跳啊，找个没人睡觉的地方。 OK，我们这些年轻人很怕吵的，特别是早上九十点的时候。 曾经都是死跌倒在路上，曾经都是自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伤再感到迷茫，为了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让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 后留言说，我老了之后要斗地主。那个我们地主早就没有了，我们已经翻身做主人了。马师傅说，我要退休啦，那我就去广场蹦跶蹦跶，没事泡泡老太太们。所以你知道广场舞，跳广场舞的老太太们都是一些谁说我们老，我们还正年轻呢。 出发点总是好的，你终于离开了，为我好这点我懂得，不必再争取了，你不该我的。借口也是多余的，你的每个拥抱每个亲吻全都是了的，说真的没什么，都击碎了，谁没分手过，我不会感到挫折，舍不得放手

另外有听众留言说，褪色了之后我要如果不带孙子孙女呢，我就要带着老伴满世界旅游去。那个秦中书说了，如果你对另外一半有所怀疑的话，跟着他一块旅游吧，然后你们就会分的。布鲁斯更留言说，我退休之后要开个主题餐厅，然后呢做自己喜欢做的美食和糕点，偶尔三五好友一起陪尝啊，应该就是三五好友一起来吃顿饭哈、啊。但是那个布鲁斯更，你要跟你的三五好友说好了，谁付款。 可是我们爱的简单，没多的问题就需答案，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是谁先猜出心外，有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迷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好爱，那又为何不放开，尊严是最糟糕的评判，现在的我应该放大爱，我回不去。

这个留言说，退休了之后我要学做菜，学做蛋糕，然后每天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发现自己吃不下。另外笨小子留言说，退休了没事就可以遛遛狗啊，钓钓鱼啊之类的。哎，这活动不错。你呢，退休了之后想要做点什么事儿，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遨游的机场，捧着一束鲜花，青春的模样，在如今那天已不停的忘，把我的初心消失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是出现之处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三岁不了吧，三岁莫你可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Down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相。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你是也是方向。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在世俗限制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San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相。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你是也是方向。 San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相。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你是也是方向。 离别愁。 思念为你燃烧寒夜中，爱写满了手，把摊开看了心痛，心中再纷飞是最深浓。 回忆为离别在心上啊，